起的馒头还傻傻留着它，我不听赞美的话，因为听了黑头大，索性一个人逛逛院子上上花，多优雅。从心里就知道没有大不了的伤口，没有好不了的理由，只有花不完的宇宙。哦，大林大林大从心里就知道没有做不好的借口，没有吞不下的烦忧，只有你不在的念头。我懒人嘛， 想记下那梦中桥上的风景，还有在桥上和风景的你。大街上人们谈论着未来，未知的明天来不及追寻，这城市遗失了多少人们的秘密，而其中有多少关于了你。你是秋日的风景，你是散落秋叶的黄昏大地，多借你一些勇气，不再回忆那些回忆。夏日的风景，你是世界夜空的满天繁星，等待太阳升起最漫长白昼里。大街上人们谈论着未来，未知的明天来不及追寻，这城市遗失了多少人们的秘密，而其中有多少关于了你。你是秋日的风景，你是散落却无叶的黄昏大地，勇气不再回忆那些回忆。你是夏夜的风景，你是深邃夜空的满天繁星，等待太阳升起最漫长白昼里。 的那串脚印，是一颗爱你的心。你是春天的风景，你是怎样淡淡的风凉真心，像你那天使天心，你是最美的风景。 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

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咱就懂了嘛。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头顶，马的不能喘息。

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969， 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969，精英有话说。 企业家王石， 我是参加赛艇俱乐部的训练，训练时呢就各种器械训练，一个半小时，杠铃啊、单杠啊，各种的有氧无氧的训练都上。训练完走的时候呢，我推着自行车走的，小腿肚子抽筋了，就腿一瘸一瘸的。这个一半小时下来啊，他整个把我身体啊，实际上非常科学的训练，把我身上的多巴胺呢、巴啡肽啊，哎，他把你激发出来了。教练说了这句话，我特别爱听，只有这样你才能逆生长。 演员胡歌， 我想讲一个郭靖的故事。其实郭靖是大智若愚，郭靖身上最可贵的是他的侠，胸怀天下，奉献自己。我觉得我现阶段比较像令狐冲，我想要自由，我想要挣脱一种束缚，希望我有这种可能，从令狐冲变成郭靖。 中国植物化第一人曾孝濂， 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泱泱大国，如果没有植物质，那是不可想象的。这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除非是很贫弱的，都有植物质。我们那些老一辈的植物学家梦寐以求，后来建国以后就开始列入计划，我估计还不止45年，因为这个资料的积累可能得有80年，还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采集了300万号的标本，我们有3万多种种子植物，3万多种要全部整理入库编号建立档案，45年我认为都是快的。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莫迪政府上周五称减少不必要进口，增加出口，缩小贸易赤字。印度股汇继续双杀，国内油价创纪录新高。波士顿联储主席认为利率水平过低以及劳动力市场过热将导致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过多冒险行为，短期利率应该朝着中性水平上调，既不能导致经济过热，也不能阻碍经济发展。深圳楼市买卖双方博弈加剧，房产专家和开发商均认为深圳市场毕竟缺地缺房，未来预计仍将是高位盘整格局。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晴天雨天，969始终在你身边，969报天气。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969，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五，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5度，最高气温25度，西北风3到4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5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3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在15到25度，海淀在14到25度，大兴丰台在13到25度。接下来听到969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怎样制定合理的健身计划呢？做什么事情啊，都要有个计划性，健身也是如此。首先要了解自己健身的目的，有的呢是为了减肥，有的是为了增强肌肉，有的只为了身体不生病。健身的目的不同，健身手段也有所不同。其次呢，健身计划要讲究循序渐进，从易到难，时间从短到长，视身体的承受能力而行。最后呢，健身计划要考虑健身方式，健身有很多种方式，跑步、打乒乓球、瑜伽、游泳都可以，选择健身方式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兴趣，最好找几个伙伴，大家一起鼓励，这样更能坚持长久。秋天去哪玩呢？如果腻烦了人山人海的景区，那就到美术馆来吧，休息一下自己的眼和心吧。北京有不少艺术气息爆棚的美术馆，约起来吧。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在侨福芳草地呢有一个全年免费开放的侨福当代美术馆，展厅之间还有屋顶花园，高落差的美术馆多元且多 变的展品，为侨福的生活新艺术购物中心概念注入了灵魂与内涵。美术馆旁休息区域也值得一看，雨林动物园般的环境充满跳跃，透着天光的环保照下，视野穿过中庭一路，可俯瞰建筑内部的全貌，可算是欣赏建筑设计线条的最佳位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都不能拒绝，我想大声

街头独自的行走，我不注意一杯温热的咖啡。New York, Dallas, Los Angeles， 寂寞公路每站都下雪。流失的梦，寂寞公路每寸都伤痛。 从前为苦恋所投资，谁怕用情谁就会输，就算重伤已七万次，难道我就这样害怕无下次？再热吻，尚有一个男生，我还有信心。下次，下次，下次大概可以能碰着谁，成为幸福小姐一次。忘了旧事和男孩子热恋几次，仍然如此，又像礼物被拆开一张废纸。下次是胜利那一次，能够赞会从前为苦恋所投资，谁怕用情谁就会输，就算重伤已七万次，难道我就这样害怕某下次？

爱再问一次比一次尖锐，伤害的话收不回，只有看着你流泪，谁也不曾原谅谁。心再问一次又一次破碎，如果你还在外面徘徊，请回来听我说，我后悔，我后悔。我一直躺着，直到视线里什么也看不见，花灯初上的夜里，外面的世界没有改变，我一个人流泪。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大家好，我是齐豫，现在时间8点整。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6